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萝莉， 御姐，萌内的， 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晚20:02。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如果你想看到我们每一期视频的回放啊，无论你喜不喜欢啊，你都可以登录这个哔哩哔哩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上边这个 UP 主上边有所有每一期的回放啊。 没错，那如果大家在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对，不是说你开心就佩戴，而是一定要佩戴啊。另外我们 佩戴了就开心， 对，因为你有时候佩戴，其实我们有很多活动，你要有我们的粉丝勋章会比较好被截图，其实对吧，所以你自己琢磨吧啊。 就大家的队形比较统一 什么的，对然后呢，另外呢，我们的漫游团 QQ 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就是567556693，欢迎大家这个积极踊跃加入啊。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要说什么话题嘞？昨天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是不是？我们要聊一聊吃鸡，当然不是吃炸鸡的。 那这样，你就大声喊出我们今天的标题吧，小妹。 好，我们今天的标题就是大吉大利，今晚吃鸡，耶！ Yeah， 对。 然后 一说这个， 对，然而我们两个都是没有吃过鸡的人，对吧？ 其实就是看别人吃过鸡。因为咱们俩说实话，真是我都连这个游戏都没时间去下载的， 都没有时间去玩。 我电脑已经很长没开过了， 对，只能在这个 B 站啊或者其他的游戏平台看一看，就这些大神们吃鸡的经典场景，是不是？ 对。 那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是一款什么样的游戏吧。 好，但是有人说吃大盘鸡，你说这就不对了哈，这不是这个意思。 现在变成新疆美食了， 对， 还是要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哎。今天的嘉宾，我跟你说，那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嘉宾，就是之前说玩黑魂，但是后来咱们那期节目啊，由于这个很多各综合因素，反正搁浅了哈。后来呢，这个但是他一如既往玩很厉害，他现在他投入到这个吃鸡的行业中，不知道他现在吃鸡吃的怎么样？让我们欢迎今天的这个资深游戏算是匠人了啊，王一鸣啊，欢迎一鸣。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鸣啊。这个我最近呢，就是非常的不务正业。其实呢，我本身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还有那么一丢丢专业的这个黑魂玩家，但是呢，最近又开始沉迷了吃鸡啊。 是不是因为就是玩黑魂的时候，天天都是只能跟古达一起玩，然后觉得比较无聊，所以 比较单一这样？ 这个倒不是，主要是因为之前黑魂的三个 DLC 都两个 DLC 都已经出完了嘛，没有什么新的内容。然后呢，现在因为周围身边的这个朋友都在玩，所以呢，我也一起就是参与一下。 我说实话，看一鸣这个外表啊，其实我说实话，哎呀，不太觉得能像吃鸡。等会儿，但是他大有可为。今天我跟你说， 其实咱们 教授的这些技巧 聊了很多，就说了很多遍吃鸡吃鸡。然后你看，也有小伙伴不太清楚什么是吃鸡呢，是不是还是要先给大家来 普及一下是吧？ 这个游戏到底是什么呢？ 那怎么着？咱俩说还是一鸣说呀？ 那让一鸣来说， 一鸣说一下吧。 那吃鸡的这个游戏呢，其实它的名字叫做这个《绝地求生大逃杀》。是目前在 Steam 上可以说是非常火热的一款大型的多人在线游戏。它的主要的游戏内容呢，就是100个玩家一起空投到一个岛上，然后互相展开战斗，最后生存下来的那组就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吃鸡。因为它最后呢会弹出一句标题语，叫做大吉大利今晚吃鸡。所以呢我们都把这个游戏叫做吃鸡。 也就是只有最后一名幸存者才可以看到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所以说这款游戏就叫绝地逃生大逃杀。 感觉很刺激啊。 绝地求生大逃杀。 是。感觉是个特别 对 特别惊险。 然后对再说一下。 考验。 没错， 操作的游戏。 说一下它的销量啊，发售四个月销量突破600万，目前销量已经达到630万。我来算一笔账啊，630万啊，我算一下，算一下。 打开了，现场打开了你的那个。 630万是多少？怎么说啊？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哇，这么多零啊！ 这个输数的那个方法跟我一样，就是一边数着 一边输着一边输，然后乘以多少？每份是卖98块钱是吧？ 对。 乘以98，哎呀，这个数字我 说说，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6亿1千7千400万， 什么什么六亿几什么？你再看，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6亿1千740万人民币， 真的很厉害。 这个游戏就是。它从发售开始到现在呢，就一直霸占这个 Steam 销售榜的第一名。然后我上周看到的数据啊，好像是已经蝉联19周了。 又多了吧这个。 那再加上上周的这个销量的话，我估计很有可能就是蝉联20周了。但这个数据我现在还没有看到。 那咱就不说了然后你说小梅。 就是说嘛，这是不是算是 Steam 上的一个神话了？这种成绩的话。 神话倒称不上，但是呢，就是连续这么多周称霸第一，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现象级的游戏了。 那今天这期节目也要跟大家聊聊，就具体咱们怎么样才能吃上鸡，是不是？ 好，那在片花之前，我给大家再说一个数据吧。我这人最近爱上了数据。刚才这个收益多少？6亿1千万是吧？6亿1千740万对吧？6亿的人民币。然后我说一下，最近《战狼》嘛，这个片子很好看，然后票房已经突破了30多亿了，是吧？那票房呢，突破30多亿，到吴京个人手中，他能拿到多少呢？大概能拿到5亿。 哇，这个是有数据 啊？对，他有各种分成之后，网上有一个5.1多亿吧，5.5亿1千多万，还不抵吃鸡啊，居然。 没有，但是你要想想看，这个 吃鸡太恐怖了。 就是电影这个东西，可能大家平时闲着没事儿都会把它当成一个很普通的这个娱乐项目，有可能我们平时没事儿就很多人都会去看电影，但是呢，游戏玩家他只针对的是这么一小部分。然而就是针对这么一小部分的游戏玩家还能卖出 这么大 的 力量， 对，所以我觉得这游戏 很厉害了。 行，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08，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跟号大声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克。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啦。 没错，那咱们刚才说大吉大利，今晚吃鸡是吧？那你说吃鸡游戏这么火 啊？ 哎呀，我觉得就是咱们先解释一下这个话吧。昨天我跟小美说了，我说预告一下，小美来重复一下这个游历的 English。 Winner winner chicken dinner。 我可以啊啊！ 啊，这种有什么可以的？ 一名一名来一下，一名来一下。 Winner winner chicken dinner。 就是美式发音是不是？ 其实是啊，这个什么发音，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对， 其实呢，就是我在这里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这个梗到底是从哪来的？其实呢，这个 Winner Winner Chicken Dinner 呢，它是出自这个美国电影《决胜21点》。然后呢，这个电影里头，它是讲的这个就是那些赌圣的故事嘛，啊，就是，因为很久以前的这个拉斯维加斯赌场，他们赢一个标准赌局可以收获的这个收益是$2。然后呢，在他们那儿吃一份这个鸡肉饭。所需要的花费呢是$1.79，所以呢这个$2就够吃一份鸡肉饭了。所以呢，他们就电影里头就把这么一句winner winner chicken dinner 当做了一句就是求胜的咒语 啊， 所以说这个梗就是从这儿来的，然后来揭示着这个最后获胜的人啊，他就是大吉大利，今晚吃鸡，就是一个非常接地气儿的翻译。 但是你觉得这个英文翻译到中文翻译的好吗？你觉得？ 我觉得翻译的还是挺好的， 起码 接地气儿的， 押韵了是不是？ 对，没错 啊，原来是这样。 对，这游戏制作者也挺会玩的，就是在最后第一名才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 对，然后其他人看到的都是这个，祝你下次好运。 哦，这样子。 Good luck to you next time。就是这样。好，那这个 chicken 啊 winner chicken dinner 啊，这个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啊？ 是来自于一部电影。 对啊，《决胜21点》啊，就是这么。其实说实话，这个拉斯维加斯赌场还是挺会做生意的啊，赢一把$2，吃一个鸡肉饭1.79又回去了，等于你赢跟没赢。 回收计划是不是？ 本来你就赢的少，然后赢了一把还都吃鸡肉饭了。行。那这个游戏，咱们就问问一鸣啊，刚才也其实说到了大概。那这游戏现在有多火？从你的生活中你感觉有多火？咱就不说数据了， 是不是周围的小伙伴都在玩？是不是？ 对，就是因为我是最近开始就是有点沉迷这个游戏啊，周围很多人都在玩，所以我跟他们一起玩嘛，然后也是就是切实的感受到这个游戏现在真的是非常多的人在玩，包括从咱们之前看的那个销量数据也能体现得出来。而且就是据说它这个同时在线人数也已经达到了这个 Steam 上的第2名，仅次于 Dota 2。咱们都知道 Dota 是多火的游戏，对不对？这个游戏能排在就是仅仅是在 Dota 之下，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现在真的是还算挺火的。 那小美呢，你有没有什么感触？就是游戏火的， 就是因为经常会上 B 站，然后我发现 B 站就是游戏区，就很多主播他们都会把自己这个直播间的标题改成什么什么吃鸡，什么今天要什么怎么。然后我开始我就在想，为什么就是大家这么有默契的把直播间的标题都改成类似的？后来 你以为是大家相约吃大盘鸡晚上？ 后来我发现它是一款游戏。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只是在 B 站啊，就是包括我看其他很多的直播平台，现在很多原来的就是老牌的其他游戏的主播，最近也在直播玩这个游戏， 吃鸡的行 列。你比如说五五开，每天晚上200多万人看，看的吃鸡，跟大官人几个人是吧？天天吃鸡啊！这款游戏对非常火，我基本看朋友圈啊，不是发什么这个枪支配略的这个攻略了，就是发什么搜房的什么攻略，哎呀，发了很多普及知识，还有什么？它好像那里边有多少毫米子弹配多少枪，你都得很准确， 都有讲究的， 这个对，都有讲究，很准确。 其实呢，这个游戏它本身是一款射击类游戏嘛，之前玩过 这是一款射击类游戏吗？ 对，就之前玩过射击游戏的人，可能就是对这些枪械都比较熟悉了，比如说咱们很熟悉的那些比较经典的 AK 啊，还有那个 M4 等等这些 左轮 啊，对，可能原来在我们这个很老的这个射击游戏，比如说 CS 里面就有出现过，所以说就是有一些 FPS 游戏基础的玩家玩这款游戏，可以说应该是上手比较快的。 那一鸣，你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吃过多少次鸡了？ 我吃过加起来总共可能有个20来次。 哇， 什么心情啊？ 还记得第一次是什么心情？ 哎呦，第一次那个可刺激了。那时候我可能是玩这个游戏大概第3把还是第4把左右吧，然后跟一个朋友我们两个人双排，然后呢 就是打到 是老桑 最后一个圈，对对对，是他。 哎，老桑在这游戏里是不是很坑啊？ 这个 回 头咱们再聊 啊。这个就是当时呢，我们因为一开始都不怎么会玩嘛，然后就一直躲着别人，然后苟且偷生活到最后。 对对 对。 然后呢，就是前面有一队人从我面前走过去，然后他们连着就从我面前走过去，根本没有看到我，我在后面把他们啪啪啪都给解决到，然后冲进圈里和最后一个人单挑，然后把他干掉了。当时就是感觉。其实不只是当时第一次吃鸡的时候，包括现在打到最后决战的时候，还会有那种心脏扑通扑通一直跳的那种感觉。 不是，你发现没有，所有你的描述老桑都已经死了，只剩你自己了。 因为我看到就是我朋友圈里面有一朋友，他第一次吃鸡，他就描述，他说当时就手都抖，都握鼠标的手都是在颤抖， 就是打完之后把自己手一抬起来，然后发现这个手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啊、就是、 你都会这样，你说 代入感特别强， 对，你会这样玩完之后拿着自己的手，哎呀你都干了什么呀、哎呀你怎么这么厉害，哎呀你说你都干了什么呀，今天晚上那、你都干了什么，就这样啊， 是， 对、 就是非常的刺激 啊，对，但是这个体验我可能目前还体验不了 的，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只能看别人吃鸡的人，是不是？ 吃鸡这个、 这个真的有机会一定要尝试一下、真的是特别刺激的一个游戏。 其实你会发现每一步好像走的都比较有讲究，就包括最开始的时候大家乘坐飞机然后跳降落伞， 那 个， 那你说到跳降落伞，一鸣，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游戏基本是一个什么模式？ 对，是个什么流程？ 这个游戏呢，它其实是一个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混合模式的这个射击类游戏。然后呢，它其实除了这个传统的这个射击的元素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你的这个游戏的策略。就比如说一开始，因为一开始这个飞机所有人都是坐在一架飞机上，然后呢，它会从地图的某一个从地图中间的某一条路线穿过去，然后大家。就是都在这个飞机上跳伞，然后跳到 这 个 航线，这边就跟蚂蚱似的从屁股后边就 对对对对对，就顺着这个航线的周围跳，就是可能离航线比较远的地方就可能是没有人的。然后呢大家都跳伞过了一会儿之后呢，这个游戏会出现一个安全区，就是在这个区域之外的人，在过了几分钟之后就会开始慢慢的掉血，然后这个时间越往后呢，这个圈就会缩得越来越小，然后呢，这个掉血的在外面的人掉血的血量就会掉得越来越多， 所以你要拼命往安全区跑， 对，然后你在很多的玩家在不断的慢慢的被这个往这个安全区里头挤压，然后中间就会碰上，然后产生激烈的枪战。对，其实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在你的这个山坡的另一面就有很多的人在埋伏着你。对，所以说你无时无刻都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下，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特别刺激的一点。 但是我提一个疑问啊，那个游戏画面就因为敌人出现它真的没有什么轮廓呀边框什么的，你怎么能看得清啊，它跟草地简直一个色，我觉得离得远。 对，这个游戏里头就是可以捡到很多的这个瞄准镜，包括就是最普通的有这个红点儿，还有全息，然后高倍的有4倍、8倍，甚至还有这个15倍的瞄准镜，就是它可以看到特别远的地方，所以说这个瞄准镜也是这个游戏里头特别重要的一环。 但是这个感觉很难打，因为别人的速度很快，如果离你远的话，你再是8倍，你打人家也不好打。有时候可能你打人家2枪，人家下车蹲一个地方，然后这游戏只要你趴地上，基本就看不见了。 对，但是这个就是一个信息量对等的问题嘛，就是可能比如说我先看到你，但是你不知道我在哪儿，我一直打你，打了好几枪，你可能大概只能听到我的一个枪声的方向，但是你不知道我人在哪儿，所以你一直都会处于一个被动状态。然后这个时候呢，选择逃跑或者是选择寻找掩体，然后来寻找敌人进行反击，这些策略也是考验着每一个玩家，就是在这个时候该怎么选择。 寄伤，你寄几的寄伤？ 是，哎，你说这游戏里面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运气的成分？ 对，其实跟运气关系很大的。有时候，比如说， 空投砸你脑袋上。 对对对对对，还有那种很顺利的情况。 还有这种。操作呢？ 不是有，万一空投，比如说你正搜着这房子，穷得一干二净的，突然一个脑子上空投掉你门口，你出去拿也没什么任何人，一把负，然后还有一辆车，我从此走向人生巅峰。 对，有时候是这样的，还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蹲的那个房子，它正好安全区一直在往你这刷，最后就刷在你这个房子旁边了。 对， 那其他的玩家呢，他可能都要来进攻这个房子。然后呢，比如说有一些易守难攻的地形啊，这个时候这个守在这儿人就会特别有优势。 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运气特别好，就是看你第一下搜的房子这里边物资怎么样。有些房子真的 是 穷啊，只有个平底锅或者大铁锹、大砍刀，但有些房子真的是富啊，一把 Carry 98什么那种 M4、AKM 都有这个，所以还是挺看运气的。 对，其实呢就是。因为你不能确定自己跳下来的这个地方到底 物资怎么样， 物资够不够啊？所以呢，有的时候，也有的人的战术是我先跳到一个很可能会刷出汽车的地方， 然后 就是那些大的点，你比如说监狱、学校啊、医院啊， 就比如说有的路口啊，他可能会刷这个汽车，然后呢，你就跳到汽车旁边，赶紧先抢个车，然后跑到一个地图比较偏的地方去慢慢搜，搜完了之后再往安全区里走。 啊， 这样的战术其实也是有。 哎，其实这个战术挺好的啊。学到了，这个战术挺好的。你先， 其实就是说，其实前期还是要以自己猥琐发育为主嘛。 嗯，也不是说猥琐发育，其实有的流派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些 上来就刚 打得很厉害的主播，他们都会直接跳机场，就是人特别特别多的地方，但是那儿 比较爽快的， 物资非常多。他们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枪法非常有自信，我看过很多那种，可能他原来是职业的 FPS 选手，然后呢。他们就直接跳这种人特别多的地方，然后捡了枪就跟别人打架，然后就搜刮别人身上的东西。对，其实这种玩法 也是挺厉害的。对 啊，对，有很多人都说，其实这样玩法也是挺激烈，因为像那种苟活到最后，你就像一把单机的那个搜索游戏，搜到最后出去让人一枪干死。 对，就是一直猥琐的躲着的话，就是其实你在路上也是很有可能被别人埋伏的嘛。 对，因为毕竟安全区哪有那么好运气，把刷你边上，对吧？ 是。 哎，咱再说一个题外话啊。这游戏还有一点特别吸引人，你知道吗？类似皮肤，就是你在这游戏得到的钱可以开那个，那叫什么呀？一名 那个叫就是开开那 种箱子嘛，开箱子， 对，就开箱子， 然后你能 搭衣服 啊，对。 对， 你能搭配 就是一些对你的人物属性没有什么影响的这些衣服， 嗯 啊，比如说一些什么帽子啊、墨镜啊，还有什么戏服啊，然后最近这个版本更新了之后，还有那个小短裙， 哦， 对， 哎，好像有什么校服是不是？ 啊，对，有的有的。 但是你说对于爱玩这一类那游戏的玩家来说，他们真的很在乎他们的外观吗？我觉得好像 在乎， 注意力应该都还集中在就怎么去掠夺资源。 其实就是他这个外观呢。就像英雄联盟这些游戏的皮肤一样，它是不影响你的属性的。但是呢，你觉得这个游戏比较好玩，那我喜欢穿一套让我觉得自己很满意的衣服，那可能也会选择去买。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你要靠自己去打去赚这个点数来买这个箱子。所以说也是一个就是游戏的奖励。因为这个游戏它现在本身是还在处于这个就是抢先体验阶段嘛，还不是不算是在正式 完整版。 所以说它还在不断的就是更新的进度也是挺快的。 我看是今年3月23号开始在 Steam 上 抢先体验 了，抢先体验， 没错，是的。 哎，那你说说，咱说了这么半天啊，我感觉咱仨都挺有兴趣，就是你说说为什么这么吸引大家这游戏？ 为什么会吸引到一名？ 因为我最早看的时候感觉挺单调的，就是无尽的搜房间，然后最后碰见人打两枪。 开始我真的以为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射击游戏， 啊， 然后后来才发现还有一点大逃杀的感觉， 啊， 这个时候就会比较吸引人，好像。 对，其实它这个我觉得。我觉得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大逃杀模式，因为你想想看，你面对的敌人可能是剩下的90多个人，如果然后你最多加上你自己，你也就是一个4人的队伍，这个游戏最多就允许4个人的组队嘛，当然你要是4个人组队的话，你碰到对手也都是4个人组队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团队和团队之间的博弈也是一种就是不一样的体验嘛，然后你一个人打的话可能需要一种战术，然后你很多人一起的话你可能也需要另外一种战术，就是很多不同类型的这种战术制定，它其实策略性是相当强的，不是说你只能就是枪法好你就能打得特别好，其实不是这样，但是枪法确实 很重要，容易让人晕，对，那枪法确实很重要， 所以这个团队的配合也很重要，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游戏整个的过程是你没有办法预知的，就包括比如说这个空投投的位置，可能别人捡到这个好空投了，那他的这个物资就比你多，这个空投正好投在他的头上，那这你就没有办法。还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你现在装备特别好，但是你一直没有找到车，然后呢这个安全区又刷得离你特别远，这个时候你在一直赶路的路途中就很有可能被别人伏击，所以说这也是就是让这个游戏变得越来越刺激的一个因素。 然后我发现好像游戏当中也会有天气的元素，有点下雨，有的时候好像就是晴天，它也 是 随机刷新 的 嘛。 有的时候是最早的时候这个游戏是有这个正常天气，然后还有这个雨天这些嘛，然后之前的几个大概两个版本之前吧，更新的这个特别晴朗的大晴天，还有这个就是日落的时刻，对，然后呢就是反正每一种天气的这个气氛都不太一样 那会不会对大家的能见度啊什么的造成一定影响？ 肯定是有的，比如说这个在雨天的时候，这个整体这个屏幕的亮度，就是整个地图的亮度都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就是对你的眼力的考验就 就是更加的重要了。 嗯，所以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大晴天，是不是？ 对， 倒也不是，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他们都很喜欢这个雨天， 雨天 对， 因为 雨天 感觉 对，而且雨天它有 气氛做得很足， 对，它有特别大的雨声。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你的什么脚步声之类的，就听得都不是很清楚。 哦、哇、嗯，这个设计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对对 对, 对。 哎，那这样，咱上半场啊，一点点时间啊，咱们说说这心态。 嗯。 上分的时候要以什么一个心态去应对？ 心态啊。心态这个 太若自然。 嗯，我觉得吧，就是首先，就是我觉得玩游戏特别重要的一个心态就是不要被游戏玩，就是享受这个游戏的过程，不要因为就是 最后吃没吃到鸡， 对，最后吃没吃到鸡，然后影响自己的心情。就首先玩的开心是最重要的吧。 嗯 嗯， 好，行，那咱们这样，上半场说了这么多，给大家来看看咱们这个啊，等于是绝地逃亡。绝地求生大逃杀，哎呦，这名很绕，反正就是。 可是不等到这期节目结束之前还没有说对。 反正就是吃鸡啊！大家来看看这个游戏到底怎么样，这样也给没玩过的大家先看一眼。咱们说了这么半天， 先体验一下，有个感性的认识。 对，来。这游戏我感觉看到刚才那宣传片还是挺拼枪吧， 这还是靠技术，是不是？ 但是现在这游戏你发现没有，其实很少有这个宣传片里边这种上来就钢枪吧，基本都是在搜刮各自音，这是为啥呢？你说 采用这种比较猥琐的这种打法吧，其实就是可以更多的减少自己的损耗嘛。 嗯 啊， 然后 大家都心有灵犀，你知道吗？各自缩 然后可能这个跟不同地方的人的性格也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之前去美服打过一段时间，这个美服的玩家呢就特别喜欢跟别人直接钢枪，然后呢 就是喜欢上来就飞一个人头就开始钢， 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亚服这边呢都是比较阴险 猥琐 对 就喜欢出来阴人是吧。 嗯，就是可能玩游戏的心态还是不太一样吧。 对，哎，那咱姑且啊，咱最后讨论一下，你说是阴人好赢还是这个钢好赢啊？ 还是得分情况，是不是得看具体 分情况吧。首先看看自己的这个枪法到底怎么样，如果你枪法真的特别好，我看过那种就是很厉害的主播上去就直接跟别人 正面迎战， 正面迎战，哇，然后把别人全部干掉，然后 这么 对，然后特别 肥，开始舔包，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对自己技术特别有自信的话，其实是可以采用这种打法的，但是对自己技术不是很自信的话，其实就是猥琐一点，然后去寻找这个吃鸡乐趣。而且本来这种大逃杀游戏剩下的90多个人都是你的敌人，按照我们正常的思维来讲，如果我们是真的在参加这样的一个游戏的话，可能说不定也会采用这种比较谨慎的玩法。 是， 对， 生命只有一次， 生命很可贵。那咱最后普及一下，开镜到底是哪个键？ 开镜是右键，就是你这个枪 单点右键是开镜。 啊，对，你这个枪要装备了这个瞄准镜之后，然后你摁这个右键就可以开镜。然后如果你没有装备的话，它就是机械瞄准。 嗯， 持续按住右键的话，它就是一个它会把你的视角稍微放大一点点，就是对瞄准稍微起到一点辅助作用。 那所以说一般要是碰见人的话，比如中近距离碰见人，你推荐是直接右键开枪还是摁住右键发声？ 我中近距离，就是尤其是近距离啊，我就推荐摁住右键开枪就好了。而且尤其是在周围这个环境你不太好判断的时候，一般来说是你去攻击比较远距离的敌人的时候，然后再选择用 单点 右键开枪。对，这样的话可以提高精确度。 那然后你碰见人的话，如果你在中近距离突然碰见人，那你是会选择，就是说，哎，我想想啊，摁住右键这么打是吧？ 一般我会选择这种方法。不过呢，我也看过一些，玩家他们会就是有一把专门用来打近战的枪嘛，然后比如说什么冲锋枪之类的，然后呢会装上一个就是比如说红点瞄准镜，这样的话，近距离碰到敌人的话就直接开镜打，其实这样也是可以的，因为他那个瞄准镜倍率并不高。 那下半场的时候，因为这个游戏里面会有很多的枪支和道具，让一鸣再给我们分析分析什么样的时机选择什么样的装备道具，好不好？ 好， 那我们进我们的半点片花，稍后回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曲可儿。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那今天还是再次介绍一下咱们的嘉宾啊，算是资深的游戏玩家王一鸣啊，欢迎一鸣。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鸣。 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求生之路大逃杀。你看我这名记的。 绝地求生。 绝地求生。求生之路不是之前一款那个打僵尸的那个？ 对对对。 小美特自豪，你知道吗？还拍了一下拍我，哎，怎么样？我这名记的，我真是大写的尴尬画在脸上，我不知道当时怎么圆回来这个。 没事没事，请大家把刚刚那一段剪掉。 卡掉。 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 另一款游戏。 对， 因为真有那款游戏《求生之路》。 我知道，就是说顺嘴了嘛。 对对对。 然后这说完之后。 好，过了，咱不强调这个啊，过掩盖这个。 我们刚 就是刚才说到那个匹配枪嘛， 绝地求生大逃杀， 匹配枪，对，绝地求生大逃杀。说到这个枪，一鸣给大家推荐推荐， 是 啊，一般都有什么枪，普及，什么枪好用？ 这个游戏就是，咱们平时就是能见到那些在 FPS 里头能见到的游戏，能见到那些枪，就是基本上都是有的嘛。比如说这个手枪啊，然后这个霰弹枪。还有冲锋枪，包括这个自动步枪，还有这个狙击枪，还有那种就是轻型机枪也是有的啊，就是各种各样的。 那你给大家推荐一个配备，因为只能带两把主枪，一把手枪啊，是怎么个配备？一般 来说都不带手枪， 对，因为这个手枪其实 手枪位置也可以换成机枪吗？ 不行，就是它只能带两把这个长的步枪类的武器，就是长枪类的武器，然后还能带一把手枪。一般来说就是在捡到这个两把长枪配置之后，就会把手枪直接丢掉。 那有什么作用呢？丢掉？ 就是丢掉之后，因为你就不用再捡 位置， 就不用再捡手枪的子弹了嘛。对，然后呢？就是包括因为手枪它可能只是前期你在完全没有什么其他好武器的情况下用一下手枪，然后呢 就是基本是第一波拼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在你这个捡到比较好的枪了之后，手枪基本上就是派不上用场了，所以就可以扔掉。然后呢一般的话我是推荐两把主枪带一把用来打近战的武器，就是近距离， 那就冲锋枪呗， UMP、 冲锋枪或者是这个喷子 啊，喷子是吧？ 对，冲锋枪或者是喷子，任选一把，然后呢，再带一把这个突击步枪来应对各种各样的情况。然后还有一种， 有人想啊，你说 啊，还有一种比较我比较喜欢用的这个配置啊，就是带一把狙击枪，然后再带一把步枪，因为比如说，尤其是像 M4 之类的步枪，M4 还有 SCAR 这种类型的步枪，它可以这个切换成连发模式，就是其实它在近距离的时候也可以当一把这个冲锋枪用。 怎么切换连发模式？ 摁 B， 对，就摁一下 B 就可以切换这个射击模式。 大家摁 B 啊，切换连发模式。 这个游戏里头有的枪是有三种射击模式的，就是单点，然后那个三连发，还有这个全自动模式。然后一般来说，在近距离对拼的时候，都会选择这个全自动 啊，因为最快的速度打完， 很快的把子弹都打出来。 我看大家介绍我提到，好像那个叫98还是什么 98K， 的一个枪，是不是那个很厉害？ 狙嘛，那就是。 对，那个枪呢是，这个枪是二战时期这个德国，对德国那个德国的工厂设计的一个。一把枪，然后呢它是一个只能装在这个游戏里头是只能装五发子弹的一个步枪，而且打一发就要上一发子弹，射速是比较慢的，但是它的这个精准度还有威力都非常的强。 我看好像大家会经常捡一些绷带什么的，那些就是包为了包， 对对，这些都是药品可以回血的嘛。对，而且这个游戏就是在你有队友的情况下，你被打倒之后是会趴在地上处于那个濒死状态，然后呢你的队友如果他能及时把这个敌人干掉之后，他可以来把你拉起来。就是不是说 一下就死了， 对，不是说一下就死了，就是还是有这个还手的机会，而且呢就是因为这样的设计，所以他这个游戏节奏也没有那么快。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很多玩家可以接受的一点，有的设计游戏它的节奏就是特别特别快， 一枪毙命，基本上 就是很快就很快就被别人干掉了，所以说节奏慢一点的话，就是其实对于更多的人来接受，我觉得是有好处的。 大家可以多体验一会儿。 是，那你说这个枪的搜刮一般有什么规律吗？比如说大房子就物资一定好，小房子小塔楼啊基本就别进了，有这样吗？ 这个也不一定，这个其实是挺看运气的，但是呢其实每个版本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他们这个物资是很多的，就比如说上一个版本的这个防空洞就是挺容易捡到东西的，但是这个版本我跳过好几次，里头都是特别的穷，所以我就再也不跳了。这个其实也跟版本有关系，就是大家如果平时经常玩这个游戏的话，就是多关注关注，也能发现这些游戏里头一些这样的小窍门。 那你再给大家讲一讲，这游戏是双排好赢啊，还是单排好赢啊，还是咱说的四排好赢啊？ 我觉得从趣味性上来讲的话，四排是最好玩的因为你可以跟四个队友一起 互动。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商量战术啊，比如说我们两个兵分两路啊，这两个从这边上，那两个从那边上，包括我们四个人一起跳到这个附近，然后四个人一起找车，谁找到车了就开车把其他三个人接上，然后我们一起去其他地方搜。这样的话会让自己的这个战术变得更丰富一些。然后呢，如果你一个人玩的话，你就是随时随刻都会处在那种提心吊胆的状态下， 心惊胆战。 但是如果你一个人打到最后顺利的吃鸡，这个时候的成就感也是四个人一起打的时候所不能比的。 哎，小美， 感觉神枪王啊！ 你一个人躲在那儿，然后杀99个人，最后吃鸡，我去， 那肯定心情很不一样。 期待感觉都不一样啊！ 其实就我感觉的话，其实单排和双排还是挺好吃鸡的。四排的话，经常会遇到一些就是奇奇怪怪的状况，然后呢，很快的对自己的队友就那个 会不会有误伤这种， 死于非命，或者是有误伤。这个游戏 这个是可以打队友的， 对，是有均伤害的。 对，所以说在那个布置这个射击站位的时候呢，也需要准备。 有可能就是咱们仨玩，小美在那儿，我在这儿搜着房子呢。小美进来，我不知道，我一回头，嘟嘟一梭子弹给小美打死了。 会有这种情况。 我前两天就碰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我跟几个朋友一起玩的时候，我一开始我们先牺牲了一个战友，然后呢，后来我们剩下三个人活到最后的决赛圈了，然后对手只有一个人，我是被那个人打倒在地，然后呢，我们的另外一个队友呢，他以为这是敌人，然后呢，我看他的视角，我以为那个人是在一楼打的我，于是呢，我就跟他说，哎，你到一楼来，他在一楼，然后呢，他就下一楼来，结果他因为当时就是太紧张太激动，没有看清楚，把我当成是那个敌人了，然后对着趴在地上我突突突突突突突就把我直接打死了，然后呢。我以为，然后呢，他把我打倒了之后，我就以为他是那个敌人，然后他又爬上二楼，然后我一看，哎，这人上二楼了，我说哇，快上二楼，他上二楼了，然后他又，然后其实是他自己上二楼了，然后呢，他结果就没来得及跑进图圈，然后就被毒死了，然后最后呢，就是 很遗憾， 我的另外一个队友和最后剩下那个敌人对枪，结果没有打过，所以我们输了，本来是一个3-1的局面， 本来是个非常有优势的局面， 结果乌龙了一下， 对，这种误会也是经常会产生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对。主要是大家一起玩， 对，而且这里边还有车能撞死，是吧？你要跳车也是死。 对，就是在车速很高的时候，你从车上跳下来会，就是直接摔倒在地 啊。 然后呢，还有被汽车撞到也是会直接倒地的。 嗯，那你说就是跳伞的时候，大家打开降落伞，如果时间比较晚或者比较早，也会掉血吗？就会有这种跳伞的损伤吗？ 不会，这个降落伞它在落地的时候是会自动 啊，自动缓冲的。 对对对对，然后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你这个跳伞的位置不太好，正好卡在一个树的模型上了。然后呢，你就半天下 在那儿等着， 对，半天下不来。然后呢，他因为他会过一会儿，他会自动判定你这个地方可能是卡住了， 嗯， 然后就问你要不要，就是会提示你 NF 可以直接从这个伞上跳下来， 嗯。 然后呢，如果你这个位置特别高的话，可能就会摔倒， 嗯。这样 了解了是吧？这样 是。 哎，那你给大家稍微普及普及基本的按键，因为这里边还是挺复杂的，你简单都没有写在表面， 嗯。其实这个有很多的提示，它的主要的这个和物品互动的这个操作都是通过 F 完成的嘛 ，F 键就是在这个我们正常打 FPS 游戏都是 WASD， 对对对，这几个键是方向键嘛，然后 F 键就在 D 的旁边嘛，然后呢就是 F 键包括开门，还有这个捡东西，还有这个把自己的队友拉起来，都是通过 F 键来完成的，还有上车呀什么的，然后呢换子弹是 R 就 reload， 就是其实、 这个是一样的， 对对，都是一样的，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游戏很有用的就是 Tab 键，就比如说你在周围，可能你周围有两堆物品，然后呢你站在这两堆物品这个附近，你按下 Tab 键，然后它左边的这个列表就会显示所有在这里的这个物品，就在你这个脚周围附近的这些物品。 嗯 嗯，这样的话就可以一次查看，不用盯着这些东西一个一个 NF 把它捡起来，就可以把它们都一个一个拖到这个物品栏里就可以了。 嗯，还有吗？还有什么键位？ 除此之外，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 N B 键是切换这个射击模式，但是呢，有的枪是不能切换的，有的枪可以切换的嘛。还有就是 N M 是查看地图。 嗯 嗯。 还有吗？ 大概就是这些吧。啊，然后这个版本还新加了一个很有意思，就是你在这个开车，如果你是开车的司机的话，你摁这个鼠标左键，就是它是就可以摁喇叭。就之前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就是你司机坐在这个驾驶位上，你什么都不能干，就只能开车。但是现在呢，就是坐在其他的这个位置的玩家是可以开枪的嘛。 嗯。 然后呢，所以我觉得也得给司机找点事儿干。 嗯。 所以就设计了这么一个，这个摁开火键是这个摁喇叭的这个功能。 啊。 有时候，比如说你就是挑衅这个屋里的人，出来跟我打架呀，然后就是开着车绕着这个房子乱转，然后就是一边转一边摁喇叭。对，其实也有这样的玩法。 嗯， 那还有一些按键，比如 Q 和 E 呢，还有这种空格，比如说怎么蹲下，还有趴下这种啊。 对对对，就是这个我刚才忘记说了，就是摁 Control 是可以控制自己的脚步，就摁住 Control 走路的话，就是可以把自己的脚步声走得很小。然后呢，还有就是摁 Shift 的跑步是加速嘛，然后空格是跳，然后摁住这个 Z 是趴下，就是伏地就变成伏地魔。然后呢，摁 C 是可以蹲下。但是呢，其实这些战术动作，他对这个射击的精度有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个我现在还没有研究出来。但是呢，就是，他 它这个主要，我觉得它主要的作用还是用来，就是比如说包括你躲在一些掩体后面啊，然后你比如说你站着的话，你可能会被别人看到，但是你蹲着就不会被看到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键位还是稍稍有点复杂，对于新手来说。 其实，里面的这些大部分的操作都是我们平时玩那种普通的 FPS 游戏会用到的，比如说射击这些的，就是最基础的操作，还有包括，右键的开镜这些，其实，包括《使命召唤》系列的这个射击游戏，跟这个设计是挺相似的。 对， 然后呢， 但就是有一些，你说， 然后就是这个，包括这些，还有这个 NE 和 Q。这个是往左探头和往右探头，对，这 还要探个头。 这两个键其实就是在其他的射击游戏里头也是有出现过的。 所以还是要之前玩过一些其他的游戏，打一点底子，玩这个游戏会比较好上手一 点。确实是比较好，包括一些我们平时经常说这个FPS 游戏的所需要的这个压枪的技术，就是你开枪是有后坐力的嘛，尤其是在连续射击的时候，然后你需要把这个枪就是自己把鼠标往下拖，然后来把这个射击的范围控制在一个小范围里头，来把敌人快速的击杀嘛。然后这个技巧呢，其实就是在射击类游戏里头也是都有的。 苦练操作吧， 对，苦练操作，而且有一些键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包括这个切换连发呀、蹲下趴下之类的。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小美那个讲啊，他老说空投，其实我觉得你给大家推荐推荐哪块空投好啊？空投哪块一般比较 好？空投这个东西它是随机投的，就是但是它就是都会投在这个安全区里。 不是空投，就是你第一出生初始 就是这个跳伞， 你说跳伞的位置 哪个位置好一点？给大家推荐推荐 啊，这个跳伞的位置其实一般来说。它是跟你这个航线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就是比如说你可能认定这个地方你之前跳过很多次，它这个地方很肥，但是你这次的航线偏偏不在这儿，那你肯定就得想别的办法了嘛。一般来说那些比较大的城市都是物资非常丰富的，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小的地方也还不错，比如说那些监狱啊还有别墅， 是不是都有写上名字的？ 对对，都 是 有写名字的。 但是不写名字那些小房呢就不行了。 不写名字的小房子的话，其实有时候也能搜到好的东西。比如说，单排的时候有一种打法叫打野嘛，其实就是跟咱们对，就是打英雄联盟啊 之类的。就是你不去主干道， 对，就 不 去那些 发生火拼， 不去那些大城市，先去找那些小房子去搜，因为只有你一个人需要搜刮嘛，所以你就落这么一块小房子，你把这块都搜完，其实身上的装备也基本上是作战够用了。然后这样的方法就是可以避免前期与敌人正面交战，比如说他正好现在手上拿的装备比你好，就是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 那你有没有这个推荐大家一个大概的战术，就是单排的时候怎么打， 单排的战术， 双排四排怎么打？对，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啊，就是单排的战术最好就是打野，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喜欢猥琐流的选手。对， 就是咱们选择这个航线空投的时候，就降落的时候，你最好跳到一个小一点 小 没写名字那种小地方，自己先猫起来，猫起来发展好，那一点一点挪。 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专业的 FPS 玩家嘛，我对自己的这个枪法没有那么自信，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跳这种比较小的地方，然后先就是简单的发育一下会比较好一些。但是如果枪法觉得自己枪法特别有自信的话，我觉得跳那种大城跟别人拼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只要你拼赢了装备就特别好。 那双排呢？ 双排的话其实也可以参考这个战术，因为你也是只有两个人需要这个 喂饱， 对对对。但是呢就是双排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的地方它这么一小块，它还是如果运气不太好的话，它就会物资也比较少，所以这个情况也是需要考虑的。而且双排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碰到周围有人，所以就是在搜刮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一些，要和队友的位置保持这个相互呼应。 那四排呢，就人最多的这种一般选择 四排的话，四排的话，我是就是推荐大家用的战术就是 分开吗？难道 不是分开，分开太危险了，因为你一个人是永远不可能打过两三个人的。我觉得四排的时候比较好的一个方法，一个就是之前说的那个，先跳到一个路口，就很可能会刷车的一个路口。比如说，有的玩家做过统计，有一个路口的一个车库里面，它大概是有70%多的概率会刷出一辆车来的。这时候我们先跳下去把这个车拿了，然后我们开着车到一个离航线比较远的地方先搜，搜完了之后呢，再找安全区。啊，这样的方法也是挺不错的。还有的，如果你觉得这四个人配合默契，战术执行非常明确，那就直接跳机场，对不对？就跳那种特别肥的地方，下去就跟别人打架啊！这样的方法其实 正面冲突， 对，这样的话就是如果你打赢了可以保证四个人装备都特别好， 嗯， 这样吃鸡概率也特别高， 啊，是这样子， 一波肥。 嗯，那如果在游戏进行到一段时间，然后你或者是你的队友们大家发育的都不是很好，就等于是处于相对来说比较逆风的这种局势的话，那怎么样才能翻盘呢？ 嗯，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一个战术特别好，就是、就是贴着毒圈然后拦截，从拦截跑毒的人，就跑毒就是咱们所说的从那个安全区外往安全区里跑的这些人嘛。然后我看过很多就是打得很好的这个选手，他们都喜欢用这种战术、就是在 边缘地区， 对，就是蹲在这个边缘地区等着那个进来的人他们跑进来，然后把他们干掉，捡了他们的东西然后再进去，对，这样的战术其实 利用敌人养肥自己， 对，挺坏的、对，但是很有用，确实是很有用。 但这样的话技术得过硬吧、就这样堵人 要被人蹲死 确实是。那还有 地缘吧， 对，就是一般来说采用这种战术的话，首先都会在这个边缘地区找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地形的位置、对，就是起码你要保证自己不会被别人反杀掉，然后再用这种战术要不然的话就是给别人送快递了嘛。 对， 哎，所以 那对，所以还是最后一点时间啊，咱们再说说这个一般有一些小的战术。你比如说你们两个人排，其实这个就很危险了，你打死对面一个人，其实他队友就知道你在哪儿，对吗？ 对， 其实你也就暴露了自己的位置，他们因为是两个人玩，那人一定会来找你，这个时候你队友怎么补位，包括你自己人要被打倒之后，你是先拉他还是先，因为对面那就两个人了、两个人会直接说，你包括四个人也是这样、就发生近距离枪战的时候那怎么弄、怎么采取什么战术一般？ 一般来讲的话，比如说只有两个人的情况下，看如果你是先打倒对方一个，然后对方也打倒你这样一个队友，你这边一个队友的时候，那你就先考虑对方和自己的血量嘛。如果对方的另外一个队友血量也比较少的话，那他这个时候肯定不会选择主动进攻。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卡在墙角的位置，比如说你可以看到他躲的那个掩体的那个方向。如果他一出来，你就可以看到他，然后趁这个时候来把自己的队友拉起来。或者是如果你还能看到另外一个敌人的位置，然后活着的那个敌人他是打不到你的，你可以先把那个倒在地上的给补掉，然后呢再来救自己的队友，其实也是可以。但是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需要你就是观察好周围到底有没有合适的掩体啊，然后包括你现在的自己的血量状态怎么样。如果你状态很好的话，其实也可以选择跟别人拼枪，就是对对方进行压制，也是一种可行的战术。 选择还是很多的， 对，选择 还是 很多，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是 单排的话就是被打倒就没有了， 那就再见 了。对，但是你的队友越多，比如说你四个人的时候，那你可能有一两个队友 发生巷战 被打倒了， 对，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们剩下还有两个人站着，那就有一个人来观察一下周围，看看有没有人埋伏着，或者是 有一个人放哨、 就 是、 对，有一个人放哨、然后另外一个人赶紧来救人。对， 那你说最后给大家指出一条进阶的道路吧，大家现在是练点什么，是练枪还是练点练搜点记道路？ 怎样能提升的比较快一些？ 练枪吧， 练枪 对，就是归根结底， 归根结底 还是一款 射击 游 戏 啊。 对，所以练枪 插个题外 话， 守望先锋是射击游戏吗？ 守望先锋当然是射击游戏 了。好行， 这个笑得很意味深长啊， 因为大家因为玩游戏也都知道这个梗啊。行，那今天节目也是感谢一鸣做客我们直播间啊，给我们讲解一下吃鸡的这个攻略。我相信无论从新手刚开始接触还是大神的进阶，应该都会多多少少受益，尤其是新手很受益。其实这些路线啊包括战术战备，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赶紧发一条朋友圈，找好你的队友组队开始吃鸡吧。 开始这个大吉大利之路，是不是？ 对对对。 再次感谢我们的一鸣做客直播间，谢谢，辛苦了。也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我们节目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将邀请众多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锁定收听收看。 没错。你来。你来。 同时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56755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 没错，那预告一下，接下来节目呢，还是我们的青春联盟啊，非常校园、非常青嫩的一种好听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8.2。另外，明天的节目 来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明天即将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一位人气漫画作家，他叫做九尾狐狸姥姥。然后他会来这个直播间做客，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创作漫画的一些心路历程。我们可以明天晚上8点锁定收听收看。 行，那咱怎么着？不行，准备点轮椅什么的，这都奶奶姥姥什么的啊？行吧，这 其实姥姥是个男生 哦，是啊，哎呦，这么惊喜，好， 惊不惊喜？ 大家可以。 意 外， 意外意外，我觉得大家可以预计一下啊。 好，那就是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徐可，感谢一鸣来做客。 感谢一鸣，我们明天再见了， 拜拜， 拜拜。今この同じ瞬間共有してる。